大家享唔享受收睇 My Radio 嘅节目呢？查实 My Radio 嘅营运系有赖大家嘅鼎力支持嘅，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记得交月费啦！大家可以以 PayMe、PayPal、Patreon 又或者转数快交月费，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嗱，我即系琴日同埋今日咧，都即系接到好多嗰啲吓，有啲建制派人士 send 啲信息嚟，表示对呢位邓炳强局长呢种讲法咧，即系不以为然嘅。咁佢哋系从即系历史个角度嚟睇啦。嗱，我再清楚啲，即係可以同大家講嘅就係，如果你慶祝雙十節或者紀念辛亥革命，係絕對不可能觸犯而家你所講嘅國安法，係咪？咁但係而家你呢種講法咧，係會造成一種白色恐怖或者赤色恐怖，香港人咧，甚至乎連台灣都唔敢嚟，係咪？好似我琴日喺踩場都提到，咁你以後香港人係咪？台灣呢個中華民國國慶啊，即係。呢、這個喺總統府門口嗰個即係國慶大典，好多華僑，好多海外啲僑胞嚟參加噶，包括美國、加拿大啊、歐洲啊，係咪？香港啊，特別係香港最多人即係去台灣參加呢一個即係中華民國國慶嘅，咁你就真係大鑊喎，係咪？如果按照你鄧炳強嗰個講法，係咪？咁以前點解即係喺你鄧炳強講呢番説話之前呢廿幾年？一直都喂，每年雙十節，香港都好多人嚟呢度去參加呢個即係國慶大典嘅喎。咁點解嗰陣時啲人冇事咧？咁你可以話哦，嗰陣時冇國安法咁樣。咁但係有咗國安法之後，咁國安法邊一條係嘛？就話如果啲香港人嚟台灣係嘛，參加呢一個所謂國慶，台灣嘅國慶或者紀念。辛亥革命或者雙十節，咁就叫做觸犯呢、這個，即係就係屬於分裂國家咧，係咪？唔清楚嘅喎，基本上係你去無限上綱，嗱你就製造一種恐慌，製造一種赤色恐怖。但係你製造赤色恐怖或者恐嚇香港人嗰、那個能力非常之低啊嘛，人哋會笑鳩你啊嘛，而家係咪？咁你呢啲咁嘅官，呢啲咁嘅即係狗官，呢啲殘官。所以你諗下啦，你揾個鄧炳強一個差佬係咪嚟做保安局局長就係大鑊㗎啦嘛？之前已經有李家超有個版啊嘛，李家超你俾佢做埋政務司司長添係咪？一個政務司司長係差佬出身，一個保安局長又差佬出身，但係冇水平啊嘛。喂，你做咗呢個保安局局長之後，你讀下書啦，大佬係咪？你揾下資料啦，大佬。喂，當人問到你呢個雙十節嘅問題。即係我而家教你個答覆好簡單嘅，係咪？紀念辛亥革命當然冇問題啦，係咪？啊，慶祝雙十節係嘛？咁都應該冇問題啦。咁但係你唔好話我喺度慶祝中華民國國慶，又你認為中華民國而家仍然存在，咁你就製造兩個中國㗎啦。咁製造兩個中國，咁你可以將佢喂無限上綱成為製造兩個中國咧，就即係等於分裂國家咁。即係你老實講啊，香港個普通法咧已經玩完嘅啦，係咪？即係你睇翻即係當時呢句口號可以構成分裂國家，你就知道鄧炳強呢種講法係咪？如果佢真係要拉一個人揸住面青天白日旗嘅，或者啊室內今年雙十節嗰啲酒會咪唔使舉行？如果台北辦喺香港繼續舉行呢個雙十酒會係咪？然後你啲人去參加嘅，咁啊真係大禍啦！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有一年嘅双十酒会，应该系2019年定2018年，我撞到何君尧，系咪？当时嗰个酒会咧喺港岛一间五星级酒店举行，何君尧伸只手嚟同我握手，我唔同佢握，但我就屌柒佢，因为佢咧将呢边中华民国国旗个贴纸咧就贴喺个手臂度，我话而家你侮辱。国旗系咪？咁点解当时可以有将中华民国国旗嘅贴纸牌俾啲嘉宾？仲有好多建制派去参加呢个酒会嘅。 咁今年10月10号呢个酒会就唔使举行噶啦，系咪？如果你邓炳强嗰个讲法，因为你作为一个保安局局长，系咪？你嗰个讲法系喂，你会拉人噶嘛？系咪？咁、那个双十酒会咪唔使举行咯？所以即系呢啲咁嘅官咧，老实讲啦，即系共产党如果系有有识之士嘅话，呢啲官就踢走佢啦，大佬。即是你对台湾你是讲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不断是统战，是吧？武力那个叫不排除用武力，这解啫。现在两岸关系搞到这么恶劣，台港关系又这么恶劣，是吧？你邓炳强仲要行出来即是去即是令到台港关系就更加雪上加霜。台湾现在在香港的即是那个所谓台北办已经即是只是剩下那些香港本地聘雇的嗰啲合約僱員喺度嘅啫，係咪？所有由台灣派嚟嗰啲官方代表，全部都走曬㗎啦，係咪？個台港關係基本上又係等於中斷嘅，係咪？咁如果好啦，連雙十節或者紀念辛亥革命都唔準，咁你係對付香港人，係咪？老實講啊，舊年同今年喺青山紅樓嗰個升旗禮已經冇舉行啦，即係香港親中華民國嗰啲團體喺呢一個即係屯門嚇。紅樓嗰個所謂升旗禮已經冇舉行啦，係咪？加上你鄧炳強而家行出嚟講話分裂國家，紀念辛亥革命係咪？慶祝雙十節都係分裂國家，係咪？咁呢個人冇讀歷史，咁但係佢係保安局長喎，佢有權嘅喎，係咪？咁可以叫警務處去拉你喎，叫啊保安局長亦都係。即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安委的成员来的，是吧？那你说怎么得掂呢？是吧？所以呢，即是香港去到这个地步有这些官，是吧？那你共产党你不去节制一下他，尤其是讲到这些意识形态啊或者国家认同的问题，你是没有这个本事去讲的嘛，是吧？所以呢，我认为邓炳强呢其实都很快应该要收即是执包袱的了。因为这件事呢，我而家睇到咧，跟住落嚟，因為有好多好多批評嘅聲音，係咪？包括就係建制派裏面嘅人，係咪？共產黨嗰條底線對呢一個所謂兩岸關係，或者對呢個國家認同咧，佢好清晰嘅，係咪？只有一個中國，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咪？你鄧炳強咧要好好去學習，嗱，佢係反對台獨，係咪？堅持一中，但係呢個一中咧。当两岸关系比较好啲嘅时候，特别系马英九时代咧，就将佢模糊化咗佢。所以九二共识、一中国表啊，当年咧，即系胡锦涛系接受嘅，即系话咧，佢等于变相承认真系有个中华民国。但系当然，共产党喺所有官方文书里边咧，就唔会讲呢样嘢嘅。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系中华民国嘅宪法亦都写得好清楚，又系一中。台灣而家出現嘅最大嘅問題咧，就是、大家喺嗰個國家認同裏邊咧，特同埋有部中華民國憲法咧，大家都將佢模糊同埋扭曲曬。台灣本身都出現一個咁嘅問題，係咪？當佢要叫中華民國嘅時候，係咪？咁佢點搞台獨咧？即係等於民進黨，佢係中華民國政府嘅執政黨啊嘛，而家係中華民國嘅執政黨，佢唔係台灣共和國嘅執政黨嘛，所以佢一定係要叫中華民國噶嘛。雖然即係。在憲法上面他不得否定这件事的。但是他心里面或者他这个行为他就不断去中华民国化。又将中华民国等同中华人即是中华即是中这个一中呢即是等于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就不是中华民国。所以就乱晒龙的。所以最近即是大家看到这个国民党主席的选举亦都是为了这个意识形态呢就出現非常之大的爭議。這個張亞中就是一個統派，很明顯的了。而且他是統派得來呢，是會親中的。那如果國民黨在這個禮拜六選了這個張亞中做主席的話呢，台灣又會出現就是這個所謂國家認同的另外一次危機。而國民黨呢，就即是可以是這樣先的了。所以我那天呢貪得意玩，在這個趙少康一個節目直播的訪問呢個張亞中啊，咁啊趙少康問佢：你主張同共即係同中國談判， 同埋要即係有個兩岸和平協議，係嘛？咁中共過去嘅歷史話俾大家聽，同佢傾親都冇著數嘅，係嘛？點同佢傾啫，係嘛？咁我就留咗言啊，我係玩嘢喺度留言，我話張亞中主和主談，不是無知無知，便是無恥無知。哇！跟住俾人圍攻我，幾犀利啊！真係俾啲五毛係有。共产党嗰啲喎，嗰啲五毛啦，同埋支持张亚中嗰啲五毛喎，系咁围攻我，系咪？咁其实我讲一个客观嘅事实就系，同共产党和谈，国民党吸取教训，就知道冇得倾噶啦，系咪？仲有要睇你个大家个势力系咪悬殊啊？喂，佢当年同国民党和谈嘅时候，系因为个势力，即系大家佢唔系均等啊嘛，系咪？当佢强过你嘅时候，佢就搞掂你噶啦，系咪？咁你而家今天中国大陆同台湾系咪强弱悬殊啊？点样和谈啊？点样会有个和平协议啊？咪即系呢啲人咪又系即系咁？我只系表达一个即系、就是、我一啲好简单基于知识经验嘅睇法。哇，系咁俾人围攻嗱，所以呢个国家认同问题咧喺台湾都系一个严重嘅危机嚟嘅。咁但系台湾始终都系。有理冇理，呢一笪地方2300万人自己去作主，你要中华民国咩？或者你要台湾共和国咩？或者你而家要维持现状咩？咁系由你投票去决定，咁啊，因为始终个政府系人民同意嘅结果，系通过投票，咁啊，好啦，当个政府做得唔好嘅时候，下届你咪唔选佢咯，系咪？仲有议会噶嘛，大佬，咁啊，当个议会。如果反對派佔多數嘅時候，佢咪可以對個執政黨構成一個制衡嘅力量咯。即係民主憲政最即係最大嘅益處就喺呢度，係咪？當然咧，而家好多人對民進黨非常之反感，咁啊，咁你咪用選票去搞掂佢咯。咁民進黨為咗維持佢可以永續執政、永遠執政嘅話，咁佢梗係利用而家嘅所有國家資源去打擊你嗰啲反對黨噶嘛，係咪？咁你人民。即係通過一個資訊流通、言論自由嘅社會，如果你係耳聰目明嘅話，咁你咪識得分辨咯，係咪？喂，一係我就喺地方政府裏面咧，我就選多啲反對派嘅，係咪？喺議會裏面又選多啲反對派嘅，咁喺總統投票咧，我就選你民進黨，咁佢在野黨或者反對黨咪可以制衡民進黨咯。咁又要睇台灣選民嗰個智慧，係咪？但係畢竟呢個係一個民主開放嘅社會。有國家認同嘅危機咧，亦都係台灣目前政治上邊咧，亦都係一個最大嘅危機，係咪？因為你面對嘅係一個共產黨嘅中國，係咪？佢隨時可以搞你，係咪？嗱呢啲嘢咧，同鄧炳強呢啲咁嘅廢官講咧，或者呢啲咁知識水平咁低嘅呢啲香港官員講咧，就叫做嘥氣，係咪？如果唔係佢先至，即係如果佢係叻嘅，或者佢稍為有啲歷史知識嘅。佢又唔會噏呢啲嘢啦，係咪？所以台灣有個歷史學教授咧，就批評呢個鄧炳強，你根本就不懂歷史，係咪？同埋個概念非常之混淆，係咪？如果你個心唔係想分裂國家嘅，你點解會去慶祝雙十節咧？嗱，呢一句説話咧，就起碼俾人即係最少咧笑到佢落台為止，係咪？所以 PK 等，你準備 PK 都得啦。今日講到呢度。